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5集，猫的选择。 说起来，那个疯丫头呢？ 陆雪儿一愣，看白夏。白夏一耸肩，陆雪儿叫来了陈心儿一问，说是在屋子里睡觉。陆雪儿就觉得纳闷，陆灵儿会那么乖？进屋一看，床上的确盖着被子，好像有人蒙头睡。陆雪儿跑过去打开被子，没看到头，就看到个枕头，来气一把掀开，就见被子里两个枕头还压了张纸条： 我和爹爹上街玩去了。 哎呀，这爷俩太不像话了，都不说一声害我担心。 岳父大人怎么来了不说一声就和小妹出去玩了？莫不是有什么事办？ 门口殷侯摸了摸下巴，微微一挑眉，一闪没影了。众人再回到院子里，却不见了殷侯，天尊和无沙也没影了。 人呢？这帮老爷子怎么都没个交代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 殷侯先跑了，天尊和我师父对视了一眼，说可能有好戏看了，于是也跟着去了。 有什么好戏看，我们也去吧。 赵普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小四子按了公孙的腰一下： 不准动，好好养着。 公孙又哎哎叫了两声，无奈看鼓着腮帮子的小四子：儿子好凶。一旁一直跟着凑热闹的萧良边给小四子剥栗子边琢磨： 要是我也要上，不晓得景儿会不会给我也安安。 拉倒吧，你哪有腰啊？ 正想得美呢，一旁林业火突然冷戳戳来冒出一句话，话音刚落，就见小梁子回手一掷，一枚栗子直中林业火脑门。立刻一大一小扭打到一处，邹良一直在一旁不说话，就是盯着满地滚的林业火瞧了好几眼。 啊，又疼了。 永州府里，展昭和白玉堂闲逛到了高升客栈附近，对面有一座酒楼，两人进去，在二楼靠窗的位置要了个座位，边吃边观察。 客栈那么大呀？ 这是永州府最大的客栈，而且这一带我不算很熟悉。 白玉堂说着，就见几个江湖人从客栈里走了出来。 那几个人是不是上次跟玉木池在一起的人？ 嗯，有些眼熟，好像是一个门派的。 像是出来吃饭呢。 展昭见两人进了酒楼，不过没上楼，可能是在底楼大堂随便吃点。 玉木池难道也住这儿？ 话没说完，白玉堂忽然被楼下一个人影吸引住了，就见陆灵儿此时正在楼下逛街市，这边看看那边看看，而且他看到喜欢的就拿走也不给钱，急得后边的伙计直嚷嚷。白玉堂扶额，展昭也纳闷： 你姑姑怎么跑出来了？ 五坏公一不在就没人看着他了。猫儿，你继续盯着，我去看看他。 哦。 展昭点头，白玉堂就下楼了。陆灵儿一看到他转身就跑，白玉堂望天，只好追着他去了。展昭觉得挺有趣，原来白玉堂也有没辙的时候。展昭正看着，一个人走过来坐下了，就坐在他对面，刚才白玉堂坐的位子。展昭抬头一看，就是一惊：嚯，好帅气的老头。对面一个灰发灰眸、五官英俊的老头，目测五六十岁。展昭脑子里快速搜寻江湖上有没有这么一号人，因为这老头明显武功极高，可展昭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人是谁。见他坐下要点菜，就开口： 前辈，这位子有人了。 老头抬起头看了看展昭， 突然拖着下巴端详他良久，满意点了点头。 长得随你外婆多一点啊。 展昭一惊，盯着老头看，随后老头挑起一边的嘴角冷笑了一声。 你外公不会也来了吧？ 展昭此时不太确定他是好是坏，不过嘛，此人明显知道他的身份，而且还认识他外公。不过展昭毕竟是见过世面的，一瞬间的惊诧之后立刻神色如常。 前辈如何称呼？ 老头也不回答，看了看楼下。 这江湖白道的对头是黑道，黑道的对头是白道，其实白道黑道有个共同的对头，知道是谁吗？ 展昭没回答，此时他只是在想，这老头究竟是谁。老头一挑眉，打开桌上的茶壶看了看。 是你外公。 你想怎样？ 痛快。 老头点了点头，拿出一个纸包来放到了桌上。 你让白玉堂吃了这个，我就不将你的秘密说出去。 展昭看了看桌上的纸包，微微的眯起了眼睛。展昭对面的是谁？自然是闲了出来逗猫的陆天寒。此时不远处的楼顶，阴侯和吴沙还有天尊也到了。 嘿呀，你个老鬼呀，果然是你来欺负我外孙呐。 阴侯捋胳膊挽袖子，吴沙和天尊一人一边拉着他。 哎，别呀，你去了就没好戏看了。哎，老鬼，这招挺厉害呀，让你家猫仔在你和玉堂之间做选择。 一会儿跟他没完。 陆天寒见展昭没反应，就问他。 怎么，一个是你外公，一个是白玉堂，你选哪个？ 展昭终于是抬起头，伸手将那包药粉拿了过来。陆天寒微微一挑眉。 果然是孝顺。 只是陆天寒话没说完，就见展昭将纸包打开，将里面一袋棕黄色的粉末撒在了茶碗里。陆天寒看着展昭的动作，就见展昭将茶壶拿起来，茶水倒在了自己杯子里，拿起杯子慢悠悠喝了一口。陆天寒傻眼了。那边屋顶上，吴沙和天尊按着要暴走的阴侯。 哎呀，当然不会是毒药，老陆怎么可能给自家外孙吃毒药呢？ 谁晓得啊，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吃了会不会拉肚子。 陆天寒盯着展昭看，一时也有些愣神。展昭咂巴咂巴嘴，又给老头也倒了一杯。 果然是大麦茶的茶包，隔着袋子就闻到了麦香味了。洛阳麦香园买的吧？你买他家豆沙包了吗？配着大麦茶最好了。 陆天寒嘴角抽了抽。那头天尊和吴沙也顾不得按着阴喉了，笑得直垂屋顶。 哎呦，你看老陆那表情。 那什么，那老鬼应该不知道我家猫仔是个吃货吧？基本天上除了九头怪，地上除了枕头心，招招都吃过，而且所有好吃的他鼻子一闻就能闻出来，竟然让大麦茶去糊弄他，傻不傻？ 这边陆天寒无语地端着茶杯喝了一口。 竟然是个吃货。 白玉堂追了陆灵儿几条街，他姑姑本来就只打算引开他，白玉堂来气，这左躲右闪的，偏偏他武功好，内力又高，一时半会儿抓不到，但是又不能放着不管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终于陆林儿被白玉堂追到了一条巷子的死胡同里，没地方逃了。陆林儿贴着墙根瞄着白玉堂， 白玉堂走到他跟前。 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 我要逛街。 那咱们一起逛，你买东西要给钱的。猫儿在酒楼呢，一起去吃点东西。 好呀。 陆灵儿一听到展昭在酒楼就想跟着去，但是答应了一声又想起来他要帮陆天寒引开白玉堂，于是陆灵儿又一个劲儿摇头，那意思不能去。 你不是很喜欢展昭吗？ 嗯，喜欢的。 那干嘛不去啊？ 陆灵儿摸着下巴扬起脸。 那你想去哪儿玩啊？我陪你去不行吗？别一个人。 陆灵儿点点头，对白玉堂招了招手。白玉堂走到他身边，陆灵儿蹲下在一旁的一扇小门前的台阶上坐着。 干嘛？ 爹爹不晓得要斗多久。 陆灵儿仰着脸算时间，白玉堂微微眯起眼睛凑过去。 你是不是在拖时间啊？ 陆灵儿一惊，随后就往一旁看，一看就是心虚。白玉堂皱眉，他刚才就觉得有些奇怪，该不会是被他猜对了？觉得情况不妙，白玉堂转身就想回酒楼，但是陆灵儿拽着他胳膊不让他走。两人正僵持不下，忽然听到一阵惨叫声从附近传来，陆灵儿和白玉堂都打了个愣神。陆灵儿侧耳听了听，看了看身后的院墙，对白玉堂指了指，那意思这里传出来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